盼梦已醒，此刻为何挂虑？谁戴上面具，假装作伴侣，要挥之则去，却每每洒泪。曾几番心碎，亦苦苦的醉，最后也许泪句。谁戴上面具，假装作伴侣，既挥之则去，却悄悄淌泪。曾几番心碎，还苦苦的醉，最后也总告吹。仍苦苦的醉，最后也许畏惧。谁戴上面具，假装作伴侣，既挥之则去，却悄悄淌泪。几番心碎，还苦苦的醉，最后也总告吹。谁戴上面具，假装作伴侣，说挥之则去，却暗地垂泪。曾几番心碎，但苦苦的醉，最后也许也许后悔是谁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伴侣由黄凯芹演唱。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旧单车老情歌。对于喜欢老歌的朋友来说，希望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首歌都能够给您带来享受。下面请听姜育恒跟往事干杯，金素梅像梦一样的女子，和李玟的错觉。 昨天的

说我像梦，无缘又无尽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你，总是看不清。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